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168回，弟弟向来沉迷于床上那点事，本钱又丰厚，他最清楚不过。若非他拘着管着，由着他性子来的话，说不得要纵欲无度，贪恋不休。那么他在辽东打仗的那些日子，都是在军妓们身上泄欲的吗？他也会那般低笑着逗他们，温柔无尽地诱哄他们吗？想起弟弟写给自己那么多封露骨而又深情的书信，谢之真本能地不愿意相信这个可能。可是谢之芳随后的回答狠狠击碎了他的天真。少年语气随意洒脱，带着两分不太明显的嘚瑟。 年少荒唐，不懂得怜香惜玉，那些个陈芝麻烂谷子的旧事不提也罢。 无论本事如何，世间男子皆喜别人夸他床势霄悍、雄威凛凛，说得越是神乎其神就越有面子。谢之芳亦不能免俗。话毕，他还不忘提醒一句， 如今也已收心，你们也管住自己的嘴，莫要到处乱说，叫人知道了不好。 这到底是怕外人知道，还是怕嫂夫人听到风声拈酸吃醋呢？几个汉子面面相觑，怎么也想不到昔日横行无忌的神武将军竟然这般惧内，遂将素未谋面的谢之真当成了霸道善妒的河东狮。且不提军士们是如何为自家将军可惜叹惋，单说门外的谢之真将弟弟的话听了个一清二楚，一时间酸辛苦辣齐涌心头。他是个温柔内敛的性子，做不出推门而入让弟弟在朋友们面前颜面扫地的彪悍事，便是当面质问于他都觉得不够妥当。彼时谢之芳一味的死缠烂打，自己非但敬谢不敏，还有点避如蛇蝎的意思，便是往佛前发愿，都只盼着弟弟有朝一日能够幡然悔悟，重回正途。因此他又有什么资格责难他当时亲近别的女子呢？谢之真白着一张脸回头瞧见一众丫鬟小厮们惊惶地跪了一地，大气也不敢出，便知他们也听到了方才那话。为着谢之芳的体面，他不好发作，更不会迁怒，只得强撑着摇摇欲坠的身子，扶着琵琶的手往回走。 小姐， 琵琶跟了他许多年，亲眼见他无可奈何地上了弟弟的贼船，如今二人好不容易有了点寻常夫妻的模样，谢之芳又写出这样的荒唐事，心里替小姐委屈，不知不觉带出昔日称谓。 您先别恼，这中间说不定有什么误会。 他亲口承认的，哪里还会有误会？谢之真苦笑一声，抿了抿唇，转头叮嘱青梅道，去和双喜他们交代一声，莫要叫他知道我来过。 为何要瞒着爷？ 青梅却是个炮仗脾气，闻言倒竖了柳眉，颇为不忿。 就该让爷知道，好叫他无地自容，连滚带爬的过来找小姐赔罪。 住口！ 谢之真难得的整肃脸色，出声呵斥，不过是些几年前的旧事，知道这么大动干戈吗？莫说那会儿我尚未嫁给他，便是他真的做错了事，也是你们的爷连规矩都不懂了吗？青梅自悔失言，讷讷应了，低头跟在他身后往回走。谢之真魂不守舍地回到房中，挥退众人，坐在椅子上发愣。他一直认为自己算是恪守规矩的性子，自小也通读女则，对嫁人为妻后即将面对的一应事宜有着充分的心理准备。虽说心里向往一生一世一双人，可世间男子大多风流，没个定性，他也想过该怎么和夫君的莺莺燕燕融洽相处， 便是情窦初开时知晓齐倾城与他那位表妹生出首尾，他虽然难过，也没有像此时这般六神无主，满心酸涩。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善妒乃七出之一，若是此番心绪叫谢之方知道，会不会觉得他偏激苛刻，面目可憎呢？双腿依旧酸软，心却一寸寸地变冷。冬日昼短夜长，谢之真怔愣间不知不觉便金屋坠地，玉蝉高悬。丫鬟们轻手轻脚地来去，点了几盏灯火，往桌上摆了温热的饭食，小心翼翼地求谢之真多少用一些。谢之真无法，强打起精神喝了半碗粥，只觉味如嚼蜡。沐浴过后，他换上雪白的中衣，侧身躺到床上，半明半昧的不知道多久，耳边听得吱呀一声，少年醉醺醺地晃了进来。谢之方今日会了老友，心情不错，进门第一件事便是去瞧姐姐。见他背对着自己一动不动，轻声问道： 姐姐睡了吗？ 谢之真没有应声，听见他温柔如昔的嗓音，不知怎么的眼尾有些发酸。谢之方不敢扰他，自桌上的小瓷罐里拈出几片茶叶，放进嘴里嚼了嚼，好去除浓重的酒气。他蹑手蹑脚地走到屏风后面，跳进残存着姐姐香气的洗澡水里，也不嫌水冷，哗啦哗啦把自己洗干净，光着身子又回来了。将谢之真往里面挪了挪，谢之方轻轻替他盖好被子，嗅到他颈间的香气，心里被满足的情绪填满，忍不住轻笑了一声。谢之真此刻并未睡着，半合着双眸，也不知怎么想的，竟鬼使神差地探手向后握住了他。谢之方呼吸一滞，难以置信地低下头。 姐姐， 声音也是抖的，几乎要将眼前这一幕当作酒后发梦。便是真的做梦，也梦不到如此含蓄温柔又香艳的场景。难道说姐姐开窍了不成？沉湎于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激动里，谢之方打蛇随棍上，生怕他反悔似的，动作迅速地按住谢之真的手，嗓音也低了两度，带着些隐忧的意思。 姐姐今儿可是怎么了？这是第一次主动摸我呢。 谢之真一声不响，温顺地由着他摆弄，感觉到弟弟越来越亢奋，心里却越发不是滋味。他知道自己性格古板拘谨，不讨男人喜欢。成亲之后，弟弟一味里做小伏低，爱他敬他，从不敢提什么过分的要求，更不敢逆着他的意思来。可是，想必他很喜欢玩那些花样吧。在军营里，他照军纪来，玩的花样想必更多，也更加尽兴吧。他们是不是也曾头挨着头，嘴对着嘴，说尽缠绵的情话，还是在各处流连放肆，比跟他还要亲密呢？谢之真强忍哭腔，存了试探弟弟的心思，偏过头在他脸颊上轻轻蹭了蹭，低声道： 你要不要换个花样？ 谢之方闻言大喜，还当是自个儿守得云开见月明，当即兴奋得了不得了，用尽浑身的手段讨好他。谢之真默默承受着，身体如登云巅，心却落至深渊里。他也知道自己不应该吃那些陈年酸醋，也知道弟弟现在是一心一意地待他好，可他从前到底有过多少女人？不止今世，还有他一无所知的前世。一想到当年他小小年纪便去逛妓院，言行举止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旧事，谢之真立刻举一反三，推想出他前世里该如何荒唐。因此，在谢之方沉湎于情欲中时，忽然就听见了他低低的哭声。 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